全国地质勘探部门工作者、积极分子会议参加者访问了万景台，接着他们参观平川革命史基地，拜谒了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。此外，他们参观了祖国解放战争史基地、中央积极教育馆等处，还在平壤大剧院和平壤杂技院观看了革命歌剧《革命胜利在望》和综合杂技表演。